好，翻嚟第三节话。好，咁第三节咧，我哋咧就先讲下美国海军啦。咁咧就美国海军咧嗰边咧就大家明咧就系特朗普咧，佢就想系去到2030嗰阵时咧，就系有355架嘅舰艇。其实佢啊仲贪心啲噶嘛。 开头300嘅，而家350啦，要。 系啦，咁我觉得其实佢系想做400添。 系，当然好啊。 好难嘅，因为问题系你做舰唔系贵，你养啊贵 啊 嘛， 养啊 贵啦。 而家仲之前仲嘈过话唔够水兵，美国。 但你真的请不及的。 请不及的训练的嘛。 而且你知道一些下难的东西越来越少人做的。 是啊。 所以其实呢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将这些自动化。 是啊。 自动化之后呢就越来越少人做。 是啊。 那么就 AI 埋它。 是。 最后打仗呢人都不用。是 啊。 那这个呢就是最理想的。 但之前都吵过话那最新那部。 是。 那部很隐形那部呢或者头话啲电子很易坏 的。哦，你个朱亚特号。 是啊。 是啊，那个东西真的很易坏的。 是啊。 是啊，所以其实做实但那个东西用的新技术是超过50%的。 是啊。 是很难搞的。因为你新到这样呢其实很难 handle 的。 是。 好啦，另外咧就最近啊，有啲人讲啦，除咗系你要做355架之外啦，佢基本上咧，佢依家咧系嗰个潜艇啊，佢而家咧都系属于一个咧大量要制造嘅情况啦。 系， 嗰个潜艇系咩咧？佢话咧喺未来呢15年，即系嗱，而家你计啦，依家以2019啦，当2020啦吓， 系， 咁啊大概2034至2034年嗰阵时咧。个情况咧就要有32隻嘅攻击潜啦，一个新嘅任务方向，咁咧。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嚟紧咧就美国咧嗰个舰艇啊， 系 即系除咗喺水上你见到之外咧，水底啊个任务啊都要加强。咁所以咧，大家明白咧，如果你除咗系要加强，佢除咗系搜集情报啦，咁另外咧就系海底封锁啦、水下封锁啦，咁咧就同埋咧另外咧系做一啲嘅反舰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其实潜舰咧本身咧嗰个工作咧都好大嘅。 系 而家睇翻，咁因为佢哋讲咧，依家有个新嘅技术突破啊。即系当然咧，以前咧不嬲咧，如果我哋讲潜艇啊，潜艇我哋咪成日讲咧有两只噶嘛，一只攻击型啦，一只就系弹道导弹型啦。但其实美国咧已经玩到咧就 系 弹道导弹型咧，佢已经将好多手咧俄亥俄级咧，已经转啊冇记错啲12艘啦，唔知8艘啦，就转咗做咧净系射呢个嘅Tomahawk。 嗱，好得意喎，个发射井咧以前好大碌噶嘛，直径成一米两米到啦，好阔噶嘛，呢啲直接好似左轮枪咁，好多轮。即系个轮里边有几发到咁样， 系几飞。佢依家系可以咩咧？佢可以系一个窿几飞噶嘛。 系 咁，所以咧，如果佢射个 Tomahawk 咧，就可以再多好多咯。 系 相当之好用噶。咁咧就佢除咗射 Tomahawk 之外咧吓，咁当然佢依家可以有啲新式嘅鱼雷啦。 系 再聪明啲啦，新式鱼雷啦吓。咁啊，当然头先我哋讲 Tomahawk 可以巡航啦， 唔会过热噶 啊。 吓唔会过热噶， 一定唔会啦，美国仲一定唔会啦。大家唔需要放心呢啲嘢啦。 Okay. 另外就可以操无人机啦， 系， 即系你咪射啲无人嗰啲无人嘅水底嘅机器人啊， 系， 咁可以帮到手啦。咁同埋就全部有晒人工智能啦，即系有晒啲 sensor 喺度做嘢啦， 系。 咁咧就无论个防卫系统样嘢咧都会做得好咗。咁但系当然啦，相对嚟讲咧就依家美军咧计就一年系起2艘嘛， 系， 但其实好难嘅，一年起2艘系超贵嘅， 系。 所以咧依家咧个 budget 过唔过到都唔知。每年1艘系得嘅，但系点解佢要每年2艘呢？因为依家咧洛杉矶级要退，退嘅速度好快。 哇！ 即系如果咁计咧，如果你依家每年2架，啱啱勉强顶到咧洛杉矶不停退，正规咁退。如果你唔可以每年做2架咧，每年做1架咧，咁啊洛杉矶有啲咧就要顶硬上。头嗰啲咧其实已经退咗役噶啦，一路退役噶啦。咁尾嗰啲咧就要延寿、延寿再延寿，顶落去咯。 你觉得顶唔顶得住啊？ 顶得住， 顶得住啊！ 人哋对面嗰啲仲咁渣，够打噶啦。 Okay. 俄罗斯养唔到咁多， 嗱、okay. 俄罗斯唔系渣，俄罗斯系美国嘅70%至80%， 系， 但系佢自己都穷，佢又养唔到，有啲仲要租俾印度，咁你就知佢几穷啦。跟住佢又唔敢租俾大陆。 最惨样嘅干澳都冇啊，要摆喺海边沤啊。 沤啊！英国我哋啱啱上一次先讲，英国咧就拆都冇钱添。 系， 好啦，咁然之后咧，依家最有钱大家知咧，得大陆嘅啫。 系， 咁大陆系咁做啦。咁大陆咧，但系个古仔咧，另外一个古仔嚟嘅，即系佢依家做094啦， 系 094A 啦，其实咧佢嚟紧咧，应该我唔知佢究竟会做094B 啊，定系真系传言话做紧096 新嗰啲仲有冇龟背啊？ 新嗰啲佢哋话希望唔要龟背吧， 系咯， 但好难噶。 个 问题咩咧？佢哋讲钢唔够硬啊。 哦、 但系大家如果听我哋个节目一年前讲过有个叫做超能钢啊嘛， 佢讲嘅 超能钢系香港大学教授有份噶嘛。 哦 话个钢个压力系美国嘅2倍嘛，劲好多噶嘛。咁但系即系 讲咯，呢 啲实验室情况下咯，但系问题 但系可未去到应用系嘛？ 生产唔到，生产唔到 就唔知啦。同埋咧，大陆系做双体船学嘅， 系 咁做双体船学咧，就个船要大啲。咁如果做单体船学咧，而佢嗰个降啊做到咧，就会似美国啲舰艇嘅、 哦， 其实系有好处嘅， 系 啦，即系咧架船咧可以做得细啲、紧凑啲，但系咧载嘅弹咧又唔会细，系啦，其实系几好嘅。咁但系大陆咧呢、這个技术系要进步嘅，好啦，咁咧另外我哋讲翻啦，有冇讲咁多大陆啦？我讲翻，其实咧，依家佢嗰个叫 Virginia， 系， 即系而家最新出嗰个叫维珍尼亚级。嗱，维珍尼亚级咧，有网友成日问话，呢、這个嘅海狼级同埋呢个叫维珍尼亚级嘅关系， 系， 其实关系就系咩咧？就系、是、大家你有睇龙珠噶嘛？ 龙珠， 如果你睇龙珠咧， 鬼波气功， 你有睇到咧？系咪啊？孙悟空啊？ 啊， 孙悟空咧，佢有个叫做超级赛人噶嘛？ 系， 然之后佢有个叫做再超级赛人噶嘛？ 系、這、呢个唔知啊， 系咪？即系佢仲可以再变得劲啲噶嘛？ 系， 咁咯。如果你话维珍尼亚级咧，就系、是、超晒人， 系， 然之后咧，孙悟空再变多一次咧，再劲多一转咧，嗰、那个就系海狼级啦， 系， 咁所以大家明白嗰、那个威力就系即系咩咧？超晒人好打噶， 系， 咁海狼级系超级好打嘅、 哦， 但系问题佢超级贵嘅， 系， 贵到点咧？我冇记错咧，一架要超过七十亿美金嘅， 哇， 咁大家知七十亿美金嘅话，你系比利米兹更贵噶， 哇， 系潜艇啫， 吓、啊， 系超级贵噶，但系咧，如果你话系维珍尼亚级咧，就应该平一半。 哦， 三十几亿嘅啫， 系 咁啊，抵玩好多嘅， 哦， 咁所以咧就会好啲，咩挨住卅亿啦，人就用啊，所以唔系平噶啦，不嬲做潜艇都 系啊， 咁所以咧依家咧，Virginia 咧已经出到咧第三个 block 噶啦， 系 block three 噶啦，咁咧最近咧出咗一个新嘅，叫做 South Dakota， 中文唔系好知点译啊，达咩他州咁啦吓， 系 咁啊州名嚟嘅，咁咧就属于第三个批次啦，咁咧就用咗好多新嘅 sensor 啦， 系 有啲嘅新嘅技术，例如引擎静音啦，即系变咗你一再拿 detect 啲啦，咁一个新嘅垂直导弹发射器啦，咁因为佢本身咧呢、這个系个攻击型潜艇嚟噶嘛， 系 咁而家咧佢可以咧垂直发射咧，即系就变咗就唔使净系用呢个嘅俄亥俄级就可以石头马壳啦、 哦， 即系佢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咧就另外咧嚟一个大孔径嘅一个声纳阵列啦，咁呢个咧又系好帮到手，即系可以 check 到咧水下咧入面嗰啲嘅噪音嘅。 系 咁咧就变咗咧佢嗰个听讲下佢嗰个战斧导弹嘅搭载量咧原本可以挤十二个字啦。而家可以挤四十支啊！ 哇， 即系三倍几 啊！哇， 咁变咗咧，依家你出 Virginia 咧，唔使净系出俄亥俄咧，都可以打陆上目标噶咯，出 Virginia 都得咯。 系， 变咗咧个弹个战术弹性会多好多，因为始终咧俄亥俄级唔会多嘛， 系 个数量唔多嘛，即系廿零二十架到。 即系细潜艇都做咗大潜艇嘅 工 作 啦。系咁你变咗个部署系冇力噶啦。 哦， 咁所以咧就依家美国咧，如果可以做呢样嘢，大家都明系针对咩啦？又系針對國內啦，即係我哋祖國啦。咁因為我哋祖國嗰個嘅海下嗰個潛力咧，即係潛艇嗰個量 增加啦， 不停咁增加噶嘛。咁就 係 嚟緊會出095、096啦。咁但係就要睇啦，因為其實出095、096咧，嗰個科技佢去唔去到嗰、那個噪音嗰個技術可以做到低啲啦。咁呢個咧係好重要嘅。好啦，咁咧另外咧，我哋咧都需要咧講翻一個好得意嘅話，就係咧近排咧空軍咧，美國空軍啦。佢哋咧就想整一嚿嘢，咁呢嚿嘢咧系好细好细嘅， 系， 咁咧所以咧你望到咧呢嚿嘢好似有冇飞机木咁嘅嘢啊， 系， 咁呢架飞机咧放一嚿咁嘅飞机木咁嘅嘢落嚟， 系， 睇到好似模型哦， 系， 好过瘾噶呢嚿嘢叫做 LG1K 啊， 哇，亦好似睇嚟可以撑开啊， 系嘛，系啊，对，可以噶，咁呢嚿嘢嗰啲嘢系同 DARPA 咧有合约嘅，呢个咧就系咩咧，就系、是、美海军陆战队同 DARPA 一齐有个合约去做呢嚿嘢嘅， 系， 咁佢哋有个实验室做啦，咁呢个系极低嘅成本嘅一架嘢嚟嘅。咁呢个嘢咧好过瘾噶，呢个嘢咧个设计咧就系十尺长，就23尺嘅翼展打开，咁咧佢可以挤到咧700磅嘅一啲嘅后勤供应。 哇，700磅好多噶咯！ 系啊，700磅好多个士兵嘅粮食啦，好多士兵嘅 700磅都系三分一吨噶啦。 系啊，咁所以个弹药上都几好。 哦，其实即系等于以前咧，即系以前越战咧，我哋叫做我哋。嗰陣時好多嘅 UH-1 啊 ，Heavy 直升機啊， 係 咁，但係 Heavy 直升機個問題咧就係降落嗰下好危險嘅，係同埋冇乜裝甲保護啊， 係 即係好多越共嗰啲士兵咧就 圍你， 就係趁你降落先就係咁肥你， 係 你飛緊唔理你嘅喎， 係 跟住一降落，咦就嚟停啦，叭叭叭叭係咁掃，啲人衝曬出嚟掃，咁就好危險嘅， 係啦， 好危險嘅， 係 即係睇嗰套戲有套叫做咩軍天壯志，即係 Viva Soldier 嗰套戲就係講呢度，就好多升機就係啱啱降落諗住俾。即降落可能一嘢降落其实唔降落咯， 系 就纯粹低飞完之后拱晒嘢落地， 就 即刻走啦。但系有时你搵伤兵你赶唔切噶嘛，你都要停一两分钟咁噶，咁就喺嗰个时间就肥你。 哦 ，OK。 咁我依样嘢咁低成本，我估计就系你唔需要由直升机低飞， 系 佢可能当开当好似当系呢个 JDM 或者呢个 GBU 咁样，我总之我指定嗰个位置， 系 我掟落去。 系啊， 就唔好咁降散添，因为降散咧个问题就降散飘啊嘛，佢又冇诶直插落地啦。 哦，呢个唔系呢个要讲嘅，呢 个降散啊。 嗱，呢个咧佢自己都要降散，咁咧就大概咧去到咧空中200米啊， 系 佢哋地面200米佢都可以降散嘅， 计到准啊。 但系因为佢200米啊嘛， 系 所以其实好快嘅，都 系 好快，但系就起码唔会撞爆部嘢先啦， 仲会撞爆同埋冇飘走咗先啦， 系啦，即系会准好多啊。 系啊， 咁咧好得意嘅呢嚿嘢咧，就因为佢可以载700磅嘢嘛，所以变咗咧可能你载弹药啊，你载粮食啊， 系好紧要 一啲嘅后勤。 其实你有翻即系你700磅，即系大概350公斤到，其实都好多。 对于步兵嚟讲，300公斤 到咗，对于步兵嚟讲好多噶啦。 系啊，咁所以系咪即系变咗步兵个机动力系咪可以提升啊？ 系啊， 咁所以呢嚿嘢有嘅，同埋呢嚿嘢个翼接得嘅， 系 可以打开可以接嘅， 系。 咁所以咧就你感觉会 F14 呢个似运输机，即系其实呢个似 missile 啊，啲 Tomahawk 嗰啲咧， 系 一弹出嚟，跟住之后就会飞出嚟，跟住就弹开翼嗰啲咧。 呢个几好噶，呢个飞系135节噶， 系啊， 即系讲紧系200公里送。 但系佢冇动力噶嘛，除咗飘落去。 冇动力嘅，佢 gliding 嘅啫。 咁如果咁细部，可能 C130 都可以放好多部。 系冇错啦。嗱，讲起咧呢部嘢咧，可以点咧？可以系同 MV22 啊、CV22 啊，即系我哋讲咧，即系我哋平时讲鱼鹰机啊。 系 咁咧，嗰啲可以制到啦 ，KC-130 可以啦 ，C-130 可以啦 ，C-17 都得， 系 MH-60 又得 ，UH-60 又得 ，CH-53 嗰部嘢都得， 哇 ，C-47 个切诺又得， 同埋个直升机嗰啲可能要人手跌落， 再打一个舱咪线咯， 哦， 系啊，咁咧佢哋讲咧就如果咧 MV-22 咧可以制3噶， 系 啦 ，C-130 可以制18噶， 哦， 系啊，相当好玩噶呢个嘢，咁呢嚿嘢咧系飞机木做嘅， 系， 咁啊加少少咧铝。啊，里边咁变咗个硬度又翻唔上下， 即系用完即弃噶啦。 系啊，咁同埋最紧要佢平啊嘛，同埋最紧要咩咧？系可以消耗啊， 系 expandable 啊，呢个字好重要啊，即系可以消耗啊。技术唔高，但系可以装电子嘢， 平靓正。 咁可以装电子嘢咧，就可以装啲控制系统，令到佢点咧？遥控嘅时候咧，都做得唔错。但系就算加晒呢啲嘢咧，再加埋 GPS 啊嗰啲嘢啦，都系讲紧4500美金至到11000美金嘅啫。一部啊， 咁 OK 喎， 所以系咪好大啊？ 好过跌过直升机大佬， 系啊，好大， 即系下下黑影15小时咩大佬？ 系啊，咁呢个咧可以摆咩咧？例如喺阿富汗战争咧， 系 伊斯兰国嗰啲啦， 系， 即系你发觉咧呢啲最正点就系你唔会俾人搏噶嘛。 哦， 系咪？头先 Alex 讲啦，即系好惨痛嘅越战嗰阵时， 系啊。 咁而家呢嚿嘢咧都相当过瘾嘅，就算咧你打大陆同埋打中国，打俄罗斯啊， 系， 其实都好噶。即系你如果要做一啲嘅任务嘅时候，你觉得系避免伤亡嘅，你可以有呢嚿嘢去帮手咯。个战术上有咩方面啲啊？ 即系有时咧，你可能预咗场行动，可能打几个钟头嘅。 是 但结果就拖住咗。咁你士兵你冇咁多补给㗎嘛突然之间。咁你又唔方便攞个直升机落去。咁用呢啲又 OK 囉。 係啊係好方便㗎。 係啊。 即係个战术弹性大好多。 係啊。 我一个 C-130 一放咁啲嘢就可以全部飞过来。 係啊。 係啦大家 執。你高空飞过你唔觉㗎嘛。但啲直升机低空飞过好觉㗎嘛。 佢又冇声呢 係冇声。 係啊如果夜晚头脑唔 好。好似佢就着得啲 落。觉㗎。係啊即係其实呢个呢个战术弹性呢就变咗。 我会我係装埋炸弹做呢个低能炸弹啊。 哇如果装埋炸弹仲好玩喎因为10000蚊㗎。 係囉。 係啊但係呢之前俄罗斯呢咪话佢哋喺叙利亚空军基地呢俾人哋用嗰啲呢木制嗰啲飞机嗰啲嘅。 係啊。 咪就类似呢啲嘢，系啊， 哦、 类似咯。咁、okay、当然嗰个咧唔同，嗰、那个有动能嘅，呢、这个就 gliding 嘅，就嗰个贵啲应该，但系个设计简单嘅。 系啊， 呢、这个咧个设计上应该系心思有啲心思多少少咁样。 好， 好啦，另外咧我哋咧要讲咧韩国独岛号啊， 系 咁咧就其实咧有啲分析啊，国家利益杂志咧即系有啲分析讲啊，就其实咧依家咧究竟嗰个韩国啊， 系 佢有冇机会咧用到呢个 F-35B 啊？咁啲人问就因为咧韩国有一架叫独岛号嘛，咁咧就独岛级入面第一架就叫独岛号啦， 系 有网友爆料啦，就话第二架咧其实咧都已经系落即系准备落水噶啦， 话两架咯， 两架噶啦， 又想做航母大国啊， 系啦，咁当然啦，大家明咧，其实佢原本咧系摆直升机嘅啫嘛，即系摆咩咧，例如摆 M-22 啦， 系 摆 CH-53 啦，H-1Z 啦，嗰架眼镜蛇啦，咁同埋就摆两架 UH-1Y。 哇，韩国佬都唔差喎。 OK 噶，咁佢哋而家话理论上咧，如果摆韩国摆14架呢啲机，全部直升机啦。咁而家咧呢14架入面咧，可唔可以沟啲 F-35B 来啊？咁大家明呢个推手背后推手呢个 Lockheed Martin 啊？ 呢个系佢好 好想呢个目的嚟啦，呢个系。 系啊，同埋咧，好似话美国海军陆战队话支持呢个方案噶喎。 系。 咁所以大家都明啦，因为如果韩国可以任，即系海军陆战队可以喺南韩嗰度咧任用噶嘛。 系。 咁变咗咧就系，如果我打斩首战，我可以用佢啦。 系。 唔斩首战咧，就海军用得啦。所以就相当好想用嘅。 系。 咁呢个独岛号咧就2007年服役嘅。 同日本仔架出云号冇大分别啦。 有都有少少分别噶、 啊。 即系如果个设计上应该有啲啲唔同。日本个自主研究多啲。嗱呢个都有当然。咁咧就但你睇咧，其实佢哋两个咧个相同特性同黄蜂级咧，我觉得个 design 会攞到少少，但系当然黄蜂级吨位大好多。 都会大好多啦。 四万几吨啊嘛。多功能好多啦，系啦。咁呢部嘢呢就 suppose 即係佢嗰个韩国最大嗰个嘅一个服役嘅船嚟㗎啦。係。係啦咁呢依家呢就另外仲有一架嚟緊会做啦。咁佢呢可以挤呢十架嘅直升机。咁大家諗喎，如果十架直升机如果摆 F30 嘅少啲啦。咁但係你都唔少㗎，可能你讲緊七八架。 睇下机库几大。 係啦要睇啦。但係呢如果你咁讲呢再七八架似乎都应该冇问题啦。咁呢就之前呢Marine 嗰边呢就话呢要买340部 F35B 啊嘛，去取代翻咧以前嗰啲 AB8B 啦，同埋 AB18 啦， 睇嚟而家想减呢个直升机，加 F35 喎， 系啊，变咗就全攻型。 即系我喺 Facebook 就分享嗰张相出嚟啦，咁啊大家其实我想大家数下嘅 F35B 都应该约我十架到。 系，咁所以咧就变咗咧，依家咧就因为大家知道英国咧，其实就率先话咗俾你听咧，佢喺航母舰上面咧就用 F35。咁啊，做一个好嘅示范咧，其实日本同韩国就跟嘅啦。 梗啦，贵机平船啊嘛，定贵船平，定用平机啊？ 贵船平机 系啊， 但系伊丽莎白号都唔平啊，本身架船。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唔想做弹射器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调翻转日本同韩国就做架平船， 系啊， 就买贵机， 系啦、 啊，嗱，咁所以咧就英国嗰个经验咧就可以借鉴到咧俾呢啲隐形战机，即系俾呢个韩国咧佢哋去用 啊。系啊， 咁当然我有时都谂咧，其实韩国会唔会咧AB8B 近排未话好似 AB8 有啲升级啊嘛？ 系。 如果升级咗咧，我又唔知美国用唔用啦，自己 我都会用耐多阵 啲，放啲俾韩国你试下先咧。 我可能都会，但系因为 AB8B 咧，其实真系旧期啦。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即系维修非常之困难，因为佢其实佢拆晒成部机咁滞先可以换副引擎嘅， 系， 所以好大镬嘅。 系咁，依家咧个海军陆战队嗰边咧，即系美国吓，其实佢哋咧摆 F35B 咧，佢哋有个野心嘅， 系 就系、是、咧、原本咧佢哋谂住喺嗰个黄蜂级啊。 是 即可能挤十架啫嘛，佢哋唯一嘅野心咧就要最后咧将啲机协调，最后挤二十架， 哇！ 咁二十好恐怖噶， 就扣咗直升机咯， 扣咗直升机咯，咁二十架，然之后咧佢哋话一日出动嘅架次可以去到四十架次啦， 哇！ 四十架次即系每架用两剂咯，但系大家记得佢冇弹射器噶， 系啊， 系啊，咁所以 甲板要计到好尽嘅，做到好尽， 仲要个甲板细好多， 系啊， 咁变咗咧个调动咧其实好嘥时间，同埋大家都明啦，你出咗去做回收啦，同埋要再捞弹啦，再加油啦，其实成件事 个操作，因为佢冇拦咗索啊，水晶降落系会好嘥好多时间嘅， 系，同埋就即系嗰个对个降落嘅要求都好高， 系 啦，咁变咗咧就嗰个舰咧，佢虽然佢哋就唔系彩虹战队啊， 系。 但系咧，佢哋嗰个啲组员嘅安排咧，都需要做得会比较好咯。 系 有人咁讲啦吓，即系如果一个地区咧有啲咩事嘅话咧，其实就先派咗呢啲咧微型嘅航母舰出击，去咗嗰边睇下有冇啲咩威吓情况吓咗你先， 系 就唔使打嘅。 呢啲系啦， 咁就好过出动航母。 航母就因为佢太大镬啊，出一次 系 即系几 一百万米今一日啦， 几只 系啦 舰啊围住佢， 系啊， 仲要预警机。 系 咁啊！如果你用呢啲即系小型航母啦，即系个 LHD 啦，而家改咗名唔系叫 LHD 因为 F35B 就转咗，唔系叫 HD。跟住呢啲即系叫做两栖动力攻击舰咧，成本平好多嘛。 系，因为佢唔叫 H 啦嘛 ，helicopter 啦嘛， 唔系 helicopter 系啦。系啊，唔用啦，可能而家叫做 F 啊嘛。 唔记得咗啦 ，fighter 系 嘛，即系 fighter jets 嗰啲啊，嗰啲位。咁当然啦，大家明啦，就 F35 咧，因为嗰个 F35B 咧降低晒啲航母舰嘅门槛啦嘛。 系。 咁变咗咧，依家日本咧就两个嗰个出云级啊。 系。 咁变咗咧，依家佢两个咧就用42架嘅 F35B， 即系一架其实佢计都系载十几架噶。 系。 咁有啲就后勤啦。 系。 咁变咗，其实你见日本就四十几架，咁啊韩国就要追啦。 系。 因为韩国而家买咗四十架 F35B。 嗱，呢个民族性嚟噶。嗱，我肯定一样嘢，如果日本就真系出云号真系上咗嘅话咧。我 F35B 话一定跟， 即跟，系， 仲要最好买多过你啲， 咁变咗依家大家又谂啦，其实成件事咧最唔开心边个咧？ 梗系大陆啦， 又系大陆啦。因为咧，我哋啱啱咧之前啲节先讲咗，其实咧，如果大陆依家周边咧有几多架 F-35围住佢嘛？ 系啊， 咁可能200多架啦。 200多架。 哇，而家油嚟， 油加 都40架。 系啊， 咁好大喎。 系啊， 即系其实成件事咧就如围住中国有300架 F-35咯。 系， 如果佢围住300架咧，即系话我哋要做600架歼二零。 即系惨啊！而家岛链咧，以前都有啲位俾试摆试摆潜艇摄出嚟，而家唔系啊！我呢个位我都摆埋。 Simon 话呢个叫 F-35 链啊嘛， F-35 链， 用 F-35 链条线咁围住你啊嘛， 冇碌冇得走啊，真系冇走鸡。 系啊，呢个真系好麻烦啦，以空制海可以系咪？好，呢一节嚟呢度。